电台公益广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 你着迷了吗？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1931年4月，由于长期负责中共中央机关保卫工作的顾顺章被捕叛变，欲将中共中央机密全部供出。此时在国民党情报部门卧底的钱壮飞及时将此消息报告给了中共中央，从而避免了一场大的灾难。因此钱壮飞同志被周恩来誉为我党情报工作战线上的龙潭三杰之一。1934年10月，钱壮飞参加了红军长征，历任红一方面军保卫局局长、中革军委总参谋部二局副局长。1935年3月，在红军四渡赤水期间，南渡乌江时失踪在金沙河西冯一带。这位传奇特工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情？而他又为何突然失踪？今天我们的人物之谜单元就要带您一同去探寻传奇特工钱壮飞的失踪之谜。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目前关于钱壮飞失踪的情况有以下几种说法。首先是骑马坠江说，据金沙县的群众回忆，当年在国民党军空袭的时候，曾经有人看见一位骑白马的红军坠入了乌江渡口。这位红军的体貌特征与钱壮飞极为相似。2006年3月31日，有一位记者声称在后山乡幸福村采访到了91岁的老人彭桂荣，说彭桂荣当年见过钱壮飞最后一面。据彭桂荣回忆，71年前的4月1号的上午11点多钟，一位身材瘦弱的红军牵着白马来到幸福村的沿口。彭桂荣说，他想让我给他做点饭，我看他有病在身，就给他做了四个荷包蛋，他很感动，拿出一把菜刀送给了我。关于钱壮飞失踪的第二种说法是与部队失去联系遇难说。持此说法的又有金沙和西丰两地之说。据金沙县党史部门调查，当年红军大部队过江后，一位红军沿着主力部队过江的路线单独向乌江北岸的方向走来。这位红军身着青色军装，背一个黄布包和一个小皮包，随身带一支手枪，曾经向当地群众买东西吃。天快黑时，他误入当地恶霸地主的帮凶黎从山家。黎从山见他单身一人还带着包裹，遂生歹意。行至后山乡沿口时， 李从山趁这位红军观看过江路线时，将其推入了30余米深的眼底，然后又用乱石将其砸死，抢走了手枪和所有的衣物。而西丰县党史部门则认为，钱壮飞渡过乌江，牺牲在西丰县刘长乡宋家寨旁的乌梁坑。据宋家寨的老百姓介绍，一位自称叫做夏树云的红军因病与大部队失去联系，栖身于宋家寨的一座山神庙内，被跟踪而至的清乡团骨干罗少安抢去了行李。夏树云找到当地里长陈玉顺去索要，此事后被国民党刘长乡乡长宋子珍得知，他和手下密谋将夏树云推入了40多米深的无梁坑当中摔死了。关于钱壮飞失踪的第三种说法是，国民党飞机轰炸时因为救战友遇难。说张希廷在有关钱壮飞的传记《虎穴利剑》当中描述，1935年3月31日在西丰县刘长乡，钱壮飞为了掩护战友被国民党军飞机击中牺牲。通过查阅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的各类文章，专家认为以上各种说法都有较多疑点。首先来看骑马坠江说，钱壮飞在长征当中配有骡马一匹，但是因为总参谋部二局设备过多，他从来没有骑过。即便是有马可骑，由于钱壮飞近视戴着眼镜，并且此地地势险峻，在沙土后山安底一带数百里的地方都是峡谷地带，峡长80多公里，包括玉龙峡、炼鹰峡、赤壁峡、叠翠峡、猴愁峡、宁碧峡、玉泉峡，峡谷沿岸是巨崖高耸，江面或窄或宽，总称为乌江七峡。在此地骑马几乎是不可能的。再说钱壮飞的马也不是白马，因而骑马坠江说不大可能。并且后山离红军所过的渡口不到2公里，由于无线电设备较重，山路又难走，速度不会太快。况且无线电营都是跟着先头部队走，当一出敌情时有利于通知后面的部队。据老红军吕黎平回忆四渡赤水时的情况说，长征当中担任红军总参谋部二局副局长的钱壮飞是侦破敌人情报的专家，那时我们几乎天天跟他打交道，不是他来一局向朱德、周恩来、刘伯承汇报敌情，就是我们去二局查询情况。至于71年后有记者采访彭桂荣，说他遇到一个有病的红军，给红军做了4个荷包蛋，并且被该红军拿出一把菜刀相赠的事情，并不能证明此人就是钱壮飞。 钱壮飞被周恩来总理誉为我党情报工作战线上的龙潭三杰之一。1935年3月，在红军四渡赤水期间失踪在金沙西丰一带。这位传奇特工到底经历了怎样的事情？而他又是为何失踪呢？迷幻时空带您一同探寻传奇特工钱壮飞的失踪之谜。 接下来咱们来看金沙遇难说。首先是着装特点不足以证明，此说当中有记载穿青色军装，背一个黄布包和一个小皮包，随身带一支手枪，但是黄布包和手枪以及小皮包并不足以证明此人就是钱壮飞。如果要说特点，钱壮飞的特征是很清楚的，就是他戴着眼镜，在那个年代戴眼镜应该是最大的特征。其次是时间不对，据无线电营的同志回忆，南渡乌江时随中革军委无线电营的是16分队，每一个分队有一部电台，配备报务员和机务员7-8人。无线电营的任务是确保军团首长与中革军委所属部队的通信联络。那时候的电台装备比现在要笨重多了，光是一台收报机和一台发报机就有40多斤重，60斤重的蓄电瓶有6个，还有一个充电机约90斤重，其他还有机器零件箱和汽油瓶等，所有这些都需要人力运输。由于钱壮飞一直从事文职工作，并随中革军委无线电营活动，而无线电营携带设备较重，行动不会太快，所以钱壮飞掉队的可能性并不大。 至于钱壮飞被害的可能性也很小。当时无线电影通常是24小时收报和译报，在行军过程当中常常是分两队前进，一队随着先头部队行军，在先头部队停止前进后即组织大舰报防，开机之后同时通知另一队开始行军。在正常情况下，无线电营除了有报防外，还有运输排、警卫排、管理排三个排，而钱壮飞是跟周恩来一起走的，应该是在队伍的正中间。后山一带已经接近江边，应当属于红军的警戒范围，被人暗算几乎不可能，且后山离渡口仅仅3-4里地，几乎已经到了江边。而那几天此地均为红军警戒区，钱壮飞被害的可能性是很小的。最后就是时间与事件不符，根据周恩来在延安时对钱壮飞的妻子张振华回忆说，钱壮飞是在第二次过乌江时躲避空袭时离散的，队伍集合走了一段路，周恩来就发现钱壮飞不在身边了，就下令一支队伍回去寻找，结果并没有找到，就一直作为失踪来认定，后来才定为牺牲。躲空袭应该是过了乌江以后的事儿，因为在南渡乌江时空袭仅有一次，也就是在1935年4月1日，而在3月31日12时前红军已经全部渡过了乌江，遇空袭只能是在过了乌江后。而根据地方志记载及革命文物普查以及当地人的回忆，在西丰境内遭轰炸的遗址仅有两处，一处是西丰县鹿窝乡老窝寨的报恩寺，另外一处则是西丰县九庄镇祖师山上的祖师观。但是钱壮飞肯定应该是过了乌江之后才牺牲的。下面咱们再来看一看西丰遇难说。在这个说法当中，时间上是有可能的，因为国民党刘长湘乡长宋子珍因为带领反动武装大量杀害红军的流散人员，解放初期即被镇压，当时曾经有一名自称夏树云的红军战士被宋子珍推入了无粮坑。西丰县党史办称曾经找到过当时参与杀害红军的凶手之一，叫做宋昭荣，有关人员就拿着钱壮飞的照片让宋昭荣来辨认，宋认为照片上的这个人就是当年被宋子珍推入无粮坑的那位调队的红军。但是中央党史研究部门认为，几十年过去了，单凭记忆来辨识照片，证据显然不够充分，显然没有有力的证据证明被宋子珍推入无粮坑的就是钱壮飞。最后再来看一看国民党飞机轰炸时因为救战友而遇难这个说法，这个说法明显不符合历史情况，因为在刘长没有被飞机轰炸的记录。1935年3月31日至4月2日期间，在西丰境内仅有两地遭遇飞机轰炸记录，并没有刘长这个地方。由此可知，以上这些说法都没有确凿证据，要想得出事实真相，应当确定范围和时间，然后采用科学推理才能找到。首先有以下几点可以肯定：一是钱壮飞牺牲时间应该是1935年3月31日至4月1日之间；二是可以排除钱壮飞牺牲在过江前，即牺牲地点不可能是在金沙县的后山，只应在西丰县境内；另外还有一个人证可证明钱壮飞已经过江。据西丰文史资料第二集记载，1981年的夏天，原湖南省国防科工办副主任老红军邹必照不远千里从湖南赶到西丰寻找战友钱壮飞的下落。他说他与钱壮飞一起渡过了乌江后，翻过一座高山，走了不远遭到敌机来侵扰，红军发出了空袭的警报，他们就各自分散隐蔽，空袭解除后他们就失散了。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 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诸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那么我们下面再来说一说钱壮飞牺牲的几种可能性。从以上的资料来看，如果我们排除了钱壮飞掉队的可能性和被反动武装杀害的可能，那么他牺牲的最大可能就是敌机的轰炸，这一点与虎穴利剑的描述一致。对于传记作者的信息来源虽然不可作为考证依据，但是钱壮飞在轰炸当中牺牲是真的有可能。当然这种说法要成立应该满足一些条件，飞机曾丢有炸弹，有红军战士牺牲，有红军战士向飞机开火，时间应该是在1935年的3月31号至4月2号之间，应该有相隔4小时两次遇到空袭的可能。根据以上的分析，满足以上4个条件的有一个地方，那就是西丰县鹿窝乡老窝寨的报恩寺；满足5个条件的只有一个地方，即西丰县酒庄镇的祖师观。因此这两个地方有一处可能就会是钱壮飞的牺牲地。先说一说老窝寨的报恩寺。据周恩来的回忆，钱壮飞跟随中革军委无线电营来到了这个地方，遇上空袭之后失踪。显然此次空袭没有人牺牲，否则周恩来肯定要看牺牲的人当中是否有钱壮飞。根据4月1日的战事分析，除去了鹿窝乡的报恩寺之外，那么飞机轰炸的地方就只有酒庄镇一处了。钱壮飞有可能牺牲在酒庄镇，但是酒庄镇是红五团和红三军团的路线，他是否有可能走到这个地方？根据躲避空袭失踪这一点分析，我们可以知道飞机出现在酒庄镇的时间是4月1号的上午11点左右。那么由于鹿窝乡离酒庄镇的路程是10公里，可以得出飞机在两地上空的时间间隔不过几分钟，也就是说红军受到空袭的时间是4月1号的11点左右，地点则可圈定在新阳到鹿窝之间的对门寨，这个地方又正是红五军团和红三军团与中革军委红一军团分开的地方。为什么可以肯定在此地呢？因为在刘长乡和酒庄镇之间横亘着一座较高的山，叫做希望山。红一方面军是呈人字形避过希望山，也就是说中革军委和红一军团是从希望山的左面经刘长到扎左，而红五军团与红三军团是经过酒庄镇过石洞，从猫场绕过西峰到达扎左。因此新阳与鹿窝之间的对门寨正是中革军委和红一军团与红五军团红三军团分开的地方。由此我们可以根据推测和分析得出，钱壮飞很可能是在躲避空袭时摔伤，由于没能跟上队伍，而其地点又正是红五军团红三军团与中革军委红一军团分开的地方。当时钱壮飞已经被任命为中革军委的副秘书长，在当时已经没有较紧急的敌情，或者在当时正好遇上了红五军团或者红三军团的电台队。由于钱壮飞在江西时担任过无线电队的教员，无线电队的很多战士都是他的学生，因此钱壮飞很有可能被电台队的战士抬上了担架，或与红五军团红三军团的同志一同行军。他可能打算到酒庄镇后通过电台将自己的情况报告给周恩来，但是当天15时来到酒庄镇后就遇到了空袭，也就是说他本来应该同中革军委红一军团前往刘长，而现在却跟着红五军团或红三军团的同志到了酒庄镇，因此极有可能是牺牲在酒庄镇红军当中的一个。而目前在酒庄镇的红军烈士墓有3处，一处位于祖师山山顶后侧，一处位于山腰处，离祖师观右面约100米，还有一处位于祖师观向上约200米处。2006年12月，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而出版的《沿着红军的足迹穿行多彩贵州》一书第127页有这样的记载：牺牲的红军官兵除一名将领单独安葬外，其余合葬在酒庄镇南面的祖师山上，而这个单独的墓也称作红军无名首长墓。1968年左右，酒庄镇进行了移迁烈士遗骸的工作，在离祖师观右面约100米的墓穴当中，除了挖出了遗骸外，还挖出了一个公文包的残片和一副眼镜，一只镜片已碎，眼镜腿已经折断，是放在一个铁制的眼镜盒当中。由于时间已经很长，出土时铁制眼镜盒已经生锈，轻轻一碰便碎了。还有一支钢笔和一些皮包的残片。当然，我们不能肯定这副眼镜是乾隆帝，但是这些情况至少给人们提供了一些想象的空间。 钱壮飞被周恩来总理誉为我党情报工作战线上的龙潭三杰之一。1935年3月，在红军四渡赤水期间失踪在金沙西峰一带。这位传奇特工到底经历了怎样的事情？而他又是为何失踪呢？迷幻时空带您一同探寻传奇特工钱壮飞的失踪之谜。 根据前面说到的细节，我们将过去有记载的和之后发表的文章做一个综合，是否可以做出这样一个推断？1935年3月31日，由于中革军委无线电一队正在与毛泽东、朱德一起行军在去刘长的路上，那么侦听的任务自然落到了无线电一队的身上。钱壮飞与周恩来应该与无线电一队留在鹿窝乡报恩寺内继续侦听敌情。而这一天的敌情应当是蒋介石急令中央军59师与93师从贵阳前往西峰，阻止住红军冲击贵阳。当天夜里，毛泽东、朱德据此情况做出了以攻为守的战术，于4月1日下令红三军团佯攻西峰县城，吸引国民党中央军59师与93师。4月1日，通宵镇听电台的钱壮飞与无线电一队又踏上了行军的路程，而11时左右，在鹿窝乡对门寨一带遇到了敌人的侦察机，于是大家急忙到树林里躲避空袭。而在这里，钱壮飞不慎摔了一跤，眼镜掉到了山岩下。等到警卫员帮他到山下找到眼镜时，队伍已经走远了。由于时间的耽搁，钱壮飞与警卫员很可能掉队。在他们追赶部队走到去刘长与去酒庄镇岔路的时候，他们一定有过选择，他们一定会向路边的老百姓或者掉队的红军询问无线电队是否从此地经过。然而据党史资料记载，红五军团和红三军团都有无线电队，因此他们走错路的可能性是很大的。由于电台队的负重较大，钱壮飞二人追上红五军团或红三军团电台队的同志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因为考虑到只需要一天便可以在扎左与中革军委会合了，所以钱壮飞二人就与红五军团或红三军团的电台队来到了酒庄镇。从11点左右，沿着去鹿窝乡方向的路，大约15时便来到了酒庄镇。跟往常一样，每到一个地方，无线电队都要选择较高的地方架设无线电天线。从酒庄镇的地势情况来看，祖师山是酒庄镇的绝对制高点，而山腰的祖师观应该是报防最好的选址，祖师山山顶则正是侦听的最佳地点。当红五军团或红三军团无线电队的同志正在安装电台的时候，4架飞机来了，并向酒庄镇投下了炸弹。酒庄镇的西门一片火海，为了保护电台和司令部，10多名红军指战员骑着马朝祖师观的方向奔去，而在祖师观内的警卫连为了将敌机引开，则冲出了祖师观。红军从3个方向同时用机枪和步枪对着空中的飞机开火，目的是要把敌机引开，避免电台和司令部被炸。空